三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晚上我们照亮新闻深处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和再见有关系。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国外媒体的新闻报道啊，眼下的印度呢，从一个移动为先变为只有移动的国家，是什么情况？印度呢，当前是拥有2.27亿的网民，预计呢，在2019年会达到6.57亿。增长速度如此之快的原因，是因为呢，印度的很多网民首次接入互联网，运用的就是移动设备。现在呢，这些网民呢会坚持使用移动设备，因为已经习惯了。而过去呢，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我们最早呢接触电脑都是台式机，包括上网也都是从台式机开始。所以在印度的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看来，可能有一天台式机或者 PC 端已经会成为他们生活当中被遗忘的一些关于互联网的记忆了。今天我们就从这个选题跟大家来聊一聊，到底 PC 端会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或者说在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还能占据多长时间？接下来互联网的发展是不是真的会走入到一个移动为先的时代呢？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 IT 资深从业者石同宇，欢迎石同宇老师。您好。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刚才我们跟大家也说了一下，这个印度的发展的情况确实跟我们过去走的路啊是有很大的区别。印度很多的网民首次接入互联网都是通过移动端来接入的。 对， 他们早些年在干什么？为什么他们跟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不大一样的？ 其实不能说跟中国互联网的这个发展不一样。 嗯， 因为印度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隔着一个很遥远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看的，其实雾里看花。 嗯， 那就以整个国家的这个 IT 水平来说，印度整个的这个在信息产业这个方面的能力其实不算差。 对，而且印度有很多的程序员都纷纷去美国。 对，这个包括一些这个网上的这个玩笑和这个段子都跟那个印度的这个 IT 工业有关。 对， 那么在这个某些方面它甚至是领先于中国的。 嗯， 那么但是呢，就是说印度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在整个社会结构当中存在了一个巨大的一个不均衡。 对， 就是说在印度的总人口的这样的一个基数条件下面，它真正普及它的 IT 能力的，或者说 IT 知识和日常应用的人口的总量其实不高。 嗯， 那么相对来说在中国这个情况又不一样。 嗯， 那么中国经过了一个前期的这种 IT 行业的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内部消化的过程之后，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做得比印度要好。 看我们这一代人啊，大家接触互联网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家里先有了电脑，而且是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家里有了电脑。 对， 我那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比我还小很多年的同学，他们家买了电脑，当时斥巨资1.5万人民币 你想那是90年代啊，是多么大一笔钱。 那个应该是一台486。 买来以后那台电脑，我们很多人就去他们家看，觉得特别的新奇。但是这电脑能干什么呢？啊，就是能敲敲程序，能玩玩非常简单的游戏。当年还是那个 DOS 的控制系统。 应该最就是说最典型的或者是最吸引人的用途是拿来看影碟。 哎，您说的特别对，包括那光驱都是后期才配的啊。 对对，一个光驱一个声卡，那就基本上是多媒体电脑 啊。没错，然后后来呢才逐渐有了 Windows 的操作系统。 对， 然后再后来，哎，发现有个东西可以上网，这个东西叫做猫。 对 啊，当时呢要拨号，拨163或者169才能上网， 就是调制解调器嘛。 对，后来再上网就有了 SDN， 有了这个东西。 对， 然后再往后来又有了什么宽带啊，有了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大家才是一步一步上网，再后来才有了移动端。 对， 就是很多中国人接触网络是这么来的。 其实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是我们本身国内的这样的这种 IT 行业的这种发展的确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但是回过头来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嗯， 就我们现在的这个90后或者00后的孩子们，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应该是自己自主上网，其实也是通过手机。 哦，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跟印度其实差别不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新生代来说， 嗯 ，PC 往往是受到家庭控制的， 嗯， 比如说你不能够玩电脑，不能够上网， 嗯、 免得分散你的注意力， 对， 要影响你的学习， 对。 但是手机必须得配，因为家长总担心说孩子外面遇到什么事儿，可以赶紧联系。那其实呢，孩子拿到手机以后，第一时间就是想办法怎么能够连上网。 而且你现在要给孩子买一个不能上网的手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了。 不能上网，它能叫手机吗？ 啊，这倒也是，就那叫老人手机。 对、 啊，那个号特别大，声儿也特别大啊，那种手机还是有的。但是我估计没有小孩愿意会用这样的手机。所以照您这么说，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到来，只不过大家呢在接入这个时代的时候是有早有晚。比如说像印度很多的网民，虽然说印度这个国家它的互联网的也从技术上来讲并不落后，但是它的群众基础没有中国这么好。他们大部分人上网的时候都是赶到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时代，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才进去的。 相对于个人投入成本来说，一台 PC， 嗯， 当然了，就是说在国内的话，如果你不是要求太高的话， 嗯、 那么一台电脑整机其实价格也蛮低的。 我买过一台最便宜的，我前一段时间买的9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了。 的确，那相对于手机来说，它其实是算是一个廉价的，但是 很便宜了。 但是体积的问题， 嗯， 它的确很不方便。 对， 所以很多人宁可花更大的代价去买一台好一点的手机。 嗯， 那么但是印度的情况不太一样，印度是有相当一个巨大的社会群体， 嗯， 完全没有可能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用台式机的方式来连上互联网 啊。 但是购买一部能够上网的廉价手机相对来说对于他们来说压力不是很大，而且手机随身携带它更方便。那么这是针对于就是说印度的这个情况，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来说， PC 也的确它的这个需求量在剧烈的萎缩。 对， 那么唱衰 PC 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应该在10年前这个行业就已经在唱衰了。 之前那个就是苹果发布了 iPad Pro 的时候，Tim Cook 不就说了吗？说 PC 时代已死，以后就是这个平板和触控的时代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今天也可以好好聊一聊。 PC 时代已死，这个不是预言，这是事实。但是是不是就是触控的时代呢？这真的不好说。 啊， 就是在 IT 行业有几个角色不能扮演，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预言家。那么在从历史上来看，在 IT 行业所有的著名预言家都死得很惨。 这事儿咱今儿可以好好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 PC 时代到底是不是结束了。我就跟您说说我身边的体验啊。 嗯、 第一， PC 机在每个家庭都有，但是它有的这个作用等同于电视机，即使您平常不开电视，但是电视机也是有的。 对， 电脑现在扮演的，就是我指的是这个 PC 电脑扮演的，也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对， 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用 PC 的机会，也就是在单位，大家工作的时候用一下，或者我们现在在跟各位直播的时候用一下这个电脑。平常没有太多的时间你在 PC 上去干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 PC 在我们生活中占据的重要的程度是在不断的下降的。大家上网都是通过什么 Pad 呀，通过手机呀等等这种方式去上网。所以怎么我们再能找到让 PC 增长的理由呢？它都已经快跟电视机一样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问题可能是个伪命题，就为什么要让 PC 的需求增长。 嗯，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为什么不存在， 好好想一想，我们最初拿 PC 来干什么？就像最早、 啊、那干的事儿多了，刚才咱说的看影碟， 对， 玩游戏 打字， 后来上网， 对 啊，什么还有一段时间是学电脑，就必须要找那个东西来练。 对，那所有的这些需求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围绕电脑或者围绕着 PC 而存在的。 嗯， 就如果没有 PC， 这些需求都没有。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学打字， 对， 对吧？ 嗯， 那么今天除了 PC 之外，可以满足那些不仅仅是围绕着 PC， 而是真正我们生活当中的需求的那些工具，其实已经丰富了很多。 对， 那无论是手机也好 ，Pad 也好，还有其他的任何安卓的这种平板也好。甚至是智能电视， 嗯， 它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分散我们的，其实不是分散，是挖掘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些需要的这些细节， 嗯， 而这个时候 PC 无能为力。 对，那我们还需要 PC 吗？那我们今儿和大家说的告别 PC 时代，以及刚才我提到的那个 Tim Cook 说 PC 已死，这个命题是不是就成立了？ 对，刚才说就是说这是个事实 ，PC 已死是个事实，但是这个 PC 已死指的是说，以它为载体承载整个 IT 产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嗯， 过去了、 啊、 但是 PC 作为一个产品它不会消亡， 就是你觉得未来它跟电视机一样在家里还是依旧会存在的， 甚至可以很明确的说，即便到了今天，虽然十年前就已经在唱衰它，那即便到了今天，每一年全球的 PC 的这个增量它依然是个正的。 对，这个事儿也让我很疑惑。我之前看到联想发布的一个数据，说，哎，他们 PC 卖的还不错。 没错， 哎， 也就是说， 在想他卖给谁了呢？ 他只是增长量在放缓，但是他还在增长。 我们需要 PC 的理由是什么？ 啊，那就太多了。就很明确的说，所有的商业企业、所有的商业机构，或者说任何一个需要我们官话讲叫生产力工具软件的， 嗯， 去这样进行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或者个人，他都需要一台 PC。 嗯， 换句话说，今天的这个 PC 不是指一个那个方方正正的大脑袋，然后顶着一个显示器，笔记本其实也是 PC。 嗯， 因为整个从原理上，整个从这个使用习惯和它的应用环境来说，它是一模一样的，它只是个大小而已。 它的这个就是跟办公相关的作用，就有点类似于办公桌一样。你的办公桌上要没有一台电脑，这个就不叫办公桌。 这其实不仅仅是办公了，就是说我们其实把视野要放宽一些，所有有助于这样的这种生产力释放的， 嗯， 你是在做创作也好，你是在做这个就是说社会关系也好，还是你在做这样的这种任何的这样的这种信息的加工也好，那其实你都需要用 PC 的方式来完成。因为目前为止我们人类社会所在这方面发展出来的任何一种加工的这种工具，也就是软件， 嗯， 它最适合的平台就是 PC。 那我们现在有了其他的设备啊，你看也逐渐来到大家的生活中了。比如说我们一会儿提到的 iPad Pro 这个东西上市已经有一段日子了， 对， 以及还有呢跟它前后脚的那个微软出的 Surface Pro 4， 对， 这个东西也出来了， 对， 就是这种桌面的，就是它这种可以移动的桌面系统，或者说它是有着这个跨界角色的这种可以移动的互联网设备，有没有可能彻底取代 PC？ 我觉得接下来还想跟您来聊聊这个话题，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啊。来，您是不是觉得未来 PC 会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这里是赵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我们接着聊。根据国外媒体的报道，眼下的印度正逐渐从一个移动为先的国家发展为只有移动的国家。请注意，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某家通信运营商，而是越来越多的印度消费者通过手机上网，桌面 PC 机快变成了被遗弃的物品。印度的 IT 产业和中国有哪些不同呢？台式电脑普及到我们身边还没多少年，它真的就要被历史演变的车轮碾过了吗？在不久的未来，大屏幕移动端是否会取代 PC 端呢？欢迎收听本期赵亮新闻深处，告别 PC 时代。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按照我们今天晚上节目的嘉宾啊 IT 资深从业者施同宇先生的说法呢，这个 PC 时代或者说 PC 机已死啊，不，嗯，嗨，施老师，来，我先把您请回来，然后我梳理一下我的情绪啊。施老师你好。 你好 啊。就是这个 PC 成为承载互联网的啊唯一的这样的一个 工具或者平台，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 但是 PC 机这个东西不会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 是的， 这是您刚才的观点。 没错。 那接下来我提出来的疑问是，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新鲜的硬件设备，比如说刚才提到的 iPad Pro， 对， 还有呢 Surface Pro 4这样的东西出现之后，他们都宣称说，哎，这未来大家就可以通过使用我们的这个新的硬件彻底告别 PC， 尤其是我在这个 Surface Pro 4身上我已经看到了一些它已经可以完全取代传统 PC 的一些特点和功能了，比如说它可以插 U 盘，比如说它可以接鼠标比如说它还有键盘， 没错 啊，它还能连打印机，就各种各样的事情它都可以做完了，我为什么还需要一台 PC 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 Surface Pro 或者是 Surface 这个系列， 嗯， 它其实就是 PC 的延续。 对， 它除了更轻薄，它借鉴了非常多的这个在就是说移动设备这方面的这个新的尝试的成果被市场上这种公认的这样的一些细节之外，它其实没有太多的突破。 嗯， 你相对来说 iPad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人机交互方面一个巨大的一个突破，它堪称一个伟大的产品。 嗯，你用伟大这个词儿， 对， 您可得 注意一个伟大的 产品，为什么要用伟大这个词儿？ 因为它孕育了十年才有了这样的一点点的突破。 十年， 对， 它上市的时候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 对， 那就是在 两千年 左右的时候， 2000年苹果公司就开始在寻求这样一个多点触控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它的原型机在2000年的时候，苹果公司就已经开始去着手去做， 嗯， 那么一直延续了十年，在2010年第一代 iPad 推出来。 嗯，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从2010年推出到现在5年的时间里面，它其实加了一个视网膜屏，它把屏幕改大改小，然后它就没有了。 这个事儿往前再倒一下啊，当年这个 iPad 面世的时候，我记得在那个演示会上呢，乔布斯是带了一个信封， 对， 那个信封里面好像是拿出了一个这个 iPad， 对，抽出来，然后这个信封就变成 IT 行业的一个病根，现在谁都想从信封里抽个东西出来。 哦， 对，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说 iPad 的确尝试了一种全新的，在它推出之前从来没有人曾经这样用这种方式大规模的去尝试过的这样的一种人机交互方式，多点触控。 这个事儿我们得倒一下一个历史节点。实际上我们从产品发布来看的话，是先有了 iPhone 才有了 iPad。 我还记得当时美国媒体在开那个乔布斯的玩笑，就给乔布斯做了一个 P 图，给他 P 到了一个压路机上面，那个压路机呢下面放了一台 iPhone，然后呢乔布斯开着压路机过去，然后把它压平了，压大了，变成了一个大的 iPad， 说实际上你的 iPhone 卖得很好，然后你才想，哎，这东西不错啊，我把里面的那个电话模块拿掉，再给它做大一点，就不 是。其实不是，其实不是。 其实是什么情况？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从现在看到的情况来说，你可能可以分出一个前后来，但其实 iPhone 跟 iPad 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说它是一套体系里出来的，从多点触控，从对整个的这个交互方式，包括应用方式，包括从底层来说，它的一系列的这样的这种设计初衷是一体化的。 这个没有说谁先谁后这一说吗？比如说， 其实分这个先后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行，那您就再接着往下说。您认为说这个多点触控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对，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并且现在在市场上被充分的证明说，这样的多点触控是完全符合这种人性的这样的这种基本的这样的这种需求，并且挖掘了一种全新的人机交互模式。我们现在用的每一台先进的或者说新式的这样的这种智能手机，无论它运行的是不是苹果的这个操作系统，它运行的是安卓的或者其他的这样的这个任何一种自定义的这种方式，这都不重要。它一定是多点触控的。 对，而且用手指头就可以轻松的去操控它。 没错，所以 无论是家里的老人还是刚生出来只会拿着东西在那划来划去的小朋友，他们都会这个。 所以就是说，诞生这样的一种创新的人机交互方式，这样的这种创造可以称得起伟大。因为在这之前没有过，在这之后所有人都承其恩惠。那么Surface 是不是有它独到的地方呢？是有的。那么它独到的地方有没有这么好呢？至少我个人认为 没有到这个程度。 就它的触控的感觉跟 iPad 比起来还是有一些欠火候的地方， 但这恰恰是它好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它更适合生产力工具软件。 所以问题就来了，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 iPad 创造了一种伟大的体验的这个用户体验，伟大的用户体验。 对， 但是这个伟大的用户体验现在也把它圈在了一个小圈圈当中。 没错， 我说的这个小圈圈是只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进行娱乐，不适合爸爸妈妈进行办公。因为 他从开始设计的时候就希望在不经过任何培训，不需要任何学习的情况下，让老人和孩子拿来就可以用，他真的做到了。 做到了。 对 对。 所以这所以所谓最强的地方就是最弱的地方嘛，所以它不适合于用于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重的这样的这种应用，也就是生产力工具软件，它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那么在人机交互方面，它有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的这样的要求，这种要求是因为过去 IT 发展的这种过程当中一脉相承下来的。那么你不能够就是说因为新的这样的交互方式不能适应老的软件，所以新的交互方式是错的，你不能这么说。 但是这个方式现在在办公这个领域并不讨巧啊。 没错，就是因为老的这些软件到今天为止它的整个的交互的基本逻辑没有发生改变。 没错，就大家还是得要用鼠标，还是得要用键盘，用键盘这个东西才可以。 是的，但是你要看到键盘和加鼠标的这种方式已经存在了时间太久了。换句话来说，我们跟计算机之间的交互用人机界面的这样的这种方式来划定的话，鼠标加键盘这种方式已经存在的时间久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那么长的时间没有任何变化，我们的这个计算能力，我们的这种显示的这种技术，我们的这种应用的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的情况下，人机交互方面始终没有变。这其实是不对的。那么实际上 IT 行业的很多的人，很多的企业都在这方面试图尝试有所突破，不光是苹果公司。那么现在的智能硬件出来了之后，大量的这些新的创业公司也在这方面有了各种各样的探索。那么尤其是像 VR， 就是这个虚拟现实，像这种就是说基于这样的这种全景显示的这样的这种，包括这种行为捕捉，包括语音识别，包括这个就是说视觉的这样的这种眼球的这样的这种捕捉，这些都是新的尝试。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尝试还都只是尝试， 对， 没有真正成功。但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尝试如果只是在人机交互的这样的这个停留在这个面上，它永远不可能成功。为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生产力软件如果不加以改变，那么它永远是不匹配的。这些软件就需要有一个鼠标，就需要有一个键盘，你没有办法。 而且这两个东西的存在是为了能够更加准确的去操作这个软件。 对， 我们刚才提到的无论说是什么这个 VR 的系统或者其他语音识别，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准确率的问题。现在的语音识别尤其是对于这个平常大家手机端用的，我觉得可以达到95%以上没问题了，但是就差这5%，你还不能把它当成操作手机的一个工具来去应用。 这个是需要双方的匹配的，也就是软硬要结合。智能硬件其中很大的一个就是说区别于以往的这样的这个 IT 设备，其实就是软硬结合。那么在这一点上，至少我们可以去期待新的尝试有可能做到一些新的这种突破。那么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不要忘了 Surface 谁出的，是微软公司出的。 对啊， 微软公司是一个传统的软件巨头，但是它现在开始去做硬件了。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主硬件。那么就换句话来说，软件跟硬件的结合在我们整个 IT 行业当中是一个大势所趋。微软公司在这个方面，在软件这个方面，可以说一路上走过来，它很多赚钱的这些项目现在都不这么赚钱了，尤其是在操作系统方面，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Win10都免费了吗？ 没有免费，没有免费，它只是免费升级而已。它真的不是免费， 对， 它还是要花钱的，而且钱还挺贵的。 对，我说的不够严谨啊。 不是，它真的不是免费的。那这个是另外的话题，但是在生产力工具这一块，可以说是微软公司迄今为止依然在挣钱，而是在挣大钱的一块项目，就是 Office。那么全世界的人都在用 Office。 对。 那么在这一块来说，微软公司其实非常想看到的一件事，就是说，无论是任何一种新的交互方式出现，如果它能够成立的话，他希望第一时间是在他的 Office 里面能够有所对应。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Office 从不拒绝任何新式的这种交互方式，包括语音识别，比如说 Cortana， 现在他就 有相关的类似的这种应对。当然很就是说很吐槽化的这样的这种东西，你不太能够指望它能够都有多么大的实用性，但是它在尝试。 对， 那么包括手写，那么它的触控笔，应该来说 Surface 触控笔是遭到了非常多的这种赞扬。那么以至于就是说 iPad Pro 出来的这个触控笔被很多人都去吐槽。那么这其实就是微软公司希望在新的交互的这样的这种尝试当中能够占领先的位置。那么我不会知道说哪一种将来成为可能，那怎么办？我来者不拒。 那说到来者不拒，在 iPad Pro 当中也多了一支笔，这个呢就是过去比如说已故的乔布斯就说过，说我们不会再让这个平板电脑再多其他的外接设备了，以至于你看他没有做键盘，然后他只有一个那个 Lightning 的接口是连在外面的，也不会去做什么触控笔。这次有人说你看吧，打脸了吧，打脸吧，你这个 Tim Cook 一上台就拆老前辈的台，都做出一支笔来了。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刚才其实说过，在 IT 行业最不能够扮演的一个几个身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预言家。那当然了，乔布斯在没有去世之前就已经肉身封神了。那他早就已经是神一样的存在了。但是遗憾的是，神一样的存在只是大家对他的这种创新的敬仰和敬佩。那么所有的敬仰和敬佩加在一起，依然不足以去改变一个事实，就是说没有人是神仙。没有人可以永远正确。 对，也许在你眼下风风光光，大家都觉得你说的东西哇太正确了，你做的事情又创下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但请记住这仅仅是眼下，未来的事情谁都说不准。 一个是未来的事情说不准，就是换句话来说，乔布斯还健在的时候他就做过很多，他很善于去调整这种舆论，所以他的这些很多的这些话都是有意为之。当然他也不能一概而论，不能阴谋论了，就是说换句话来说，他很习惯于用一些激烈的措辞。但是这些激烈的措辞如果把它绝对化，那是肯定是有问题的。 好，乔布斯先不说，我们最后节目还有几分钟，假设现在在听我们的节目有朋友说我现在考虑家里要换一台电脑，选项 iPad Pro、 Surface Pro 4以及其他任何 Anyone 品牌的台式机，您会推荐哪一个来去用？我的这个问题的含义就是，是不是我们真的可以通过 Surface Pro 来告别 PC 机？ 如果是单纯从设备的性能上来说，那么肯定是可以的。而且我会强烈的推荐，Surface 的这个系列当中的某一款，具体哪一款我就不说了，就容易遭人恨。但是 Surface 的确很值得推荐。但是在这个在中国眼下的条件下，我要强烈吐槽一下中国的银行业。因为我们要用网银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微软的操作系统。所以哪怕是今天我其实是有可能去推荐非微软操作系统的设备的时候，我也必须要考虑这一点。换句话来说，中国的所有的普通用户，但凡你还要用网银，你就被迫要去选择一个微软的操作系统，因为某些银行到现在还在用 IE 呢。那你没有办法，你别无选择。 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提款机里面还用 XP 呢。 对，是这样的 啊。那就我的问题最后是这样，就是您觉得可以用它来去取代 PC 吗？ 是的， Surface Pro 可以取代 PC。 没问题。 未来呢？未来是不是它有可能在我们的面前，就这种家有大机箱的主机都不见了，我们见到的全都是这种可以用指头来去戳的这种电脑？ 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在家庭当中去从事一些个性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一些爱好。那么这些工作或者爱好对于计算量的需求，对于软件的要求会越来越高。那么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会愿意越来越多的去尝试一些新奇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 PC 的存在价值就会被放大，而那个时候移动端的这些设备往往不足以去承担这方面的这些工作。所以这些看起来好像不那么性感的傻大黑粗的这些设备是永远有它存在的价值的。 以后 PC 可能扮演的是一个非常高冷的角色 啊，也有这种可能。 你离不开我，但是你需要重大事情的时候也只能来找我，重大需求的时候只能来找我。 没错， 平常你需要去娱乐，你需要去嗨，你就去找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就可以了。 可以这么说， 但是大事儿还是要看我的 啊。对， 这也是未来的一个互联网市场的细分嘛，就是您觉得可能会细分的是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会很细化。 会。实际上现在的话，很多的这些青少年就已经是这么划分的。比如说他要去玩一些大型的网游的时候，那对不起，你除了 PC 以外你真找不到合适的平台来玩这个东西 啊。 iPad 这样的东西都是 接受不了， 拍的肯定是不行的。有些网游你没有合适的这种显卡，或者说是这种配置，你根本就跑不起来。 哦， 所以这个已经是它在 PC 在向专用化和特种化的这个方向已经走得很远了。只是这个群体相对来说比较小众，我们一般大众不太有机会去接触他们，而且从孩子的家长的角度来讲，肯定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但是别忘了，游戏现在也是一个电子游戏，也是个竞技体育的一个分支啊。 对，而且有些人这个玩的好了，每年能挣不少钱呢。 那的确是这样的 啊。而且像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思聪还投资了很多游戏公司。 对对对， 也赚了不少钱。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告别 PC 时代，看来这个话呢在这儿来说也许可能会稍微有点早，因为接下来互联网很难说它会朝着哪个方向来去走，无论说是硬件还是软件，就像我们今天的嘉宾 IT 资深从业者石同宇先生的说法一样，不要在这里扮演一个预言者，也许未来的事情真的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可能我们现在认为说只能用来娱乐，只能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的这种触控的系统，没准会在未来产生巨大巨大的反响。 对， 好，谢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我不会头不回头的走下去， 人民志愿军十五军二十九师的幸存者郑时文，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谱写的这支涌现出邱尚云等战斗英模的英雄部队在朝鲜战场的征战历程，为我们还原了在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上甘岭战役等的惨烈战斗中，志愿军战士用生命履行军人职责的故事，真实的笔触催人泪下。作者用自己在朝鲜百姓家里养伤所见及押送战俘等情节，引发人们进行战争与人之间深层关系的思考。 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穿过硝烟的军列》，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心历记。作者郑时文，演播傅成。 事后了解到，我们部队当时的驻地就在原来的晋冀鲁豫边区境内，是太行区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而二十九师原来的序列是八路军冀南纵队第六旅，部队里面好多老兵的老家都在这一带。张彦文同志本人的老家也离得不远，他们离开老家挺进中原，一直打过长江，打到四川，有五年多时间没回家看看了。